份就是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它的好坏主宰戏剧的优劣。剧本，剧本，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施淑婷、冯杰。 来到7月31号的晚上，星期一晚的9点到10点，一剧之本这个节目呢陪伴大家都走了足足有3年了。今集呢是最后一集了，亦都依依不舍地都要首先请出咗我哋今日两位主持先啦，有阿饺子施淑婷。 Hello， 其实我得一年咋。 你一年啫，但我隔离我哋隔离呢一位就足足3年啦。初黄晓初。 我仲以为3年之后有3年。都知3年就真係都要完啦，係咪 都系好唔舍得㗎。因为嗱我哋呢个节目呢介绍剧本之余就讲咗好多编剧技巧。或者是究竟应该怎样欣赏一套戏或者一个剧本，坊间或者一直以来都受到好多听众的 他们的喜爱。多是沙过写过。 不是啊，真的。即係周不時都收到有啲聽眾 email 過嚟啊，甚至寫信過嚟都收到啦。咁就係話，一來就係阿初講故事好正啦，呢個；二來就真係覺得， 多謝大家支持啲 文教節目就應該可以即係做到呢一樣嘢，真係可以教育到聽眾，咁可以去學識啲更加多嘅嘢。而戲劇本身，我哋每日都好容易會接觸得到啊嘛。電影又好，電視又好，舞台又好，即係玩起手，我哋隨時每一日都接觸好多關於戲劇嘅嘢。而點樣欣賞戲劇呢，對於一啲觀眾嚟講，佢哋都好想認識㗎，我相信。咁而我哋今集一劇之本呢，都係往常一樣啦，都會拎一套嘅劇本出嚟同大家一齊去分析一下，睇下呢個劇本究竟係好定唔好啦。以往其實阿初都講咗好多劇本係唔好㗎喎。 即 係尤其是踩嗰啲，係啊，踩嗰啲咧特別多人中意嘅，我覺得。 通常都係喎，我發現講佢好咧冇乜人理喎，講佢唔好咧啲人就哇你講得真係好啊， 個個都想聽下點樣踩嗰樣嘢，或者係究竟踩啲乜嘢咧？最緊要係踩得有 point。即係究竟點解全部都係有背後嘅理論啦，或者係令到大家學識到點樣分辨一啲好同埋唔好嘅嘢。咁今次咧，我哋揀嚟嘅劇本咧，呢一套係2011年法國嘅電影嚟嘅喎， 係《星光夢女人》，就唔好搞錯啦。 即係啲名真係好鬼似。 係啊，我打《星光夢女人》都出咗好多《星星夢女人》有關嘢，太 因為 Google 懶醒啦，而家好人工智能啊嘛， 以為你打錯字。帮一帮你， 边仲有人睇啲咩《星光梦女人》啊？成16年前啊，大佬啊， 话耐到咁。不过嗱，我第一次听《星星梦女人》呢个名嘅时候咧，我都觉得咩嚟噶？你咁熟嘅，几时听过咧？ 原来 就是2011年我就是入过戏院睇过呢一套《星光梦女人》，英文就是 The Artist。 但系两套戏系好唔同噶，《星星梦女人》就七彩缤纷啊，有歌有舞啊咁样。咁但系《星光梦女人》呢套咧，我哋咧今次嘅咧系黑白片，系默片嚟嘅。 哇！搞咩啊？2011年拍套默片又黑白咁冇钱咩？佢哋搞乜嘢啊？ 佢哋专登去向翻以前嘅默片致敬嘅，做咗好多 research 噶、哦 okay。 又系致敬、啊，《星星梦女人》咧又系致敬，就向呢、這个歌舞电影。听我讲埋先。嗱，佢就向歌舞片致敬啊嘛，咁就拍咗套《星星梦女人》啦。咁啊，2011年咧向默片致敬啊，又拍咗套《星光梦女人》。 几时有人向默皮致敬咧？向默片致敬。 几时有人向我哋一剧之本致敬咧？好啦，咁但系嗱呢一套2011年嘅电影都好犀利，因为咧嗰阵2011年啦，讲紧就系康城影展啦，或者系奥斯卡金像奖啦，都得到好多嘅唔同嘅奖项啦，包括有啊2012年嘅时候就得到第84届嘅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最佳服装设计同埋最佳原创配乐5项大奖，系冇编剧份嘅。不过我睇完之后，我觉得都几正、啊。就算讲剧本，咁、我哋一剧之本嘅节目咧，第一次讲话 默劇嘅劇本，不嬲就認識啲劇本，即係我自己睇開嗰啲都係對白對白對白對白為主嘅，咁啊當然有少少其他嘅場景嘅描述啦，咁但係都係對白為主啊，咁但係默劇咧，默劇就冇對白嘅喎，咁究竟默劇有冇劇本嘅咧？ 咁你唔問下動畫有冇劇本？ 動畫有嘢講噶嘛，嗰啲入面啲公仔都有對白 噶。即係你覺得劇本就係對話，係咪先？ 大部分都係對話。 大部分都是对话。以前啦，即唔好讲以前啦，其实都唔关以前事。King Sir 讲话话剧就是以对话为主㗎嘛。咁呢个亦都系好多人个睇法嚟㗎，都冇坏嘅。咁但系的而且确自从有初有电影嘅出现，就真系冇声㗎嘛。你直情系录音系另外一样嘢嚟㗎嘛。因为录音都唔紧要，录音录到啊。要 synchronize 同步播翻就搞唔掂啦，即系呢个最麻烦，因为初嗰啲电影咧，仲要系手搞噶嘛，啲速度你次次搞嗰都唔同速度噶嘛，可以咁，所以即系 synchronize 唔到就出现咗默片咯。咁但系戏剧就出现先过默片啦，咁所以佢哋而家系只不过揾到一个新嘅可以话表演模式，就系叫默片，就冇声嘅，净系得影像嘅啫嚟交代。咁呢啲影像係包括文字啦，所以就會出現大家可能睇個《查理卓別靈》嗰啲，你都會見到中間無啦啦突然間有一張 slide 就係有啲字嘅，咁就話可能係描述一個聲音，或者甚至係原來係對白嚟嘅，就講嗰個人喺嗰個 moment 就講咗一句重要嘅對白啦，或者一句必須要大家知道佢講咗啲咩嘅內容嘅，就講俾大家聽啦。咁就第一就唔係完全冇文字啦，係咪？第二就係劇本咧要記錄嘅或者描述嘅文字。讲嘅嘢只系其中一部分，而最最最重要嘅就系包括嗰啲所谓嘅对话要记录嘅，都唔系单纯系佢讲咗啲乜，系佢做咗啲乜，系 action 啊嘛，系咪？ 系， 我相信系我哋第一集、第二集一定有讲嘅，即系戏剧其实系描述一啲唔同嘅行动。咁呢啲行動通常係有一啲對立嘅 force， 或者係一啲互相有阻擋大家嘅一啲咁樣嘅力量，而通過佢哋解決呢啲咁樣嘅唔同嘅 obstacles， 呢啲咁嘅衝突呢，就慢慢我哋就形成咗戲劇，亦都我哋去睇過戲啦。所以點解我哋見到對面街有人鬧交，我哋唔知佢講緊乜，我哋都覺得好睇㗎嘛， 係咪？ 因為嗰度有衝突㗎嘛，咁所以就最緊要就係描述到嗰個事件發生緊咩事件，同埋係嗰個衝突係乜嘢。咁啲人喺度做緊啲乜，咁呢个就已经构成咗戏剧最基本最基本嘅要素。所以好可能喺演员演出嘅时候呢，佢哋未必係有文字嘅剧本，但係佢都有一个叫我哋叫 synopsis， 可能係嗰个大纲，哦，你去系做咩嘅，你而家要做咩嘅。甚至而家呢一套我哋叫默片呢，好有可能佢哋拍嘅时候係有剧本㗎。即係佢哋嗰个所谓嘅剧本係有埋对白㗎。只不过佢哋唔收音，唔要条声。咁我哋就淨係睇佢哋做咗啲乜，好有可能係咁㗎，因为我冇理由搵个演员返嚟，哦，你 improv 啦，我畀个 synopsis， 你 improv 啦。喂，可能嗰个劇到最后佢搵到个演员，我唔係话而家嗰啲演员佢哋唔得啊，只不过好可能你真係搵到个演员佢唔擅长 improv 嘅呢，唔擅长即兴嘅呢，咁你畀晒劇本佢，嗱你入嚟你就讲呢句，跟住你就咁，佢可以全部都係有劇本㗎，只不過我唔收音㗎嘛。所以我咁肯定係一定有劇本㗎啦，只不過呢個劇本用咩形式出現啫。 咁而今次呢、這個叫做向默片致敬嘅 The Artist 星光夢旅人。咁我哋即係我好難唔將佢去同啱啱我哋前嗰排講過嘅星星夢旅人去做一個比較。 點解啫？點解要比較啫？咁點解你唔將呢、這個點解唔將你呢個星光夢旅人同琴晚無線播嗰套唔知咩比較啫？點解同嗰套星星夢旅人比較啫？ 咪點解我攞嚟比較咧？第一就係因為個名字似啊，咪講下啫呢個。咁另外咧就係咧，因為大家都係有一種致敬嘅心態咧，即係攞翻當時嘅嘢出嚟，即係叫做嗰個模式出嚟。 所以你就應該都睇無線嗰啲啦，佢套套都唔知致敬啲乜㗎啦，唔係。抄呢样抄嗰样啊， 都系一个名目嚟啫，讲就讲系致敬啦。咁、啊、但系嗱，我又觉得今次呢一套好睇过另外嗰套，虽然嗰套我再歌再舞，但系呢套 你意思系好睇过《星星梦旅人》系嘛？ 系啊， 点解啊？有啲咩好睇啲啊？ 就算佢系冇声啦，即系有音乐嘅、嗯，但系冇人声啦，冇现场收音啦。但系喺个剧情嘅发展上面咧，我又觉得今次老土得嚟又。我唔覺得老土喎，好奇怪嘅。點解呢？如果我哋就睇翻成個故事嘅劇情啦，或者個故仔講乜嘢呢？ 老生常谈，都系嗰啲嘢啦， 都系少少老土嘅感觉啊。但系做起上嚟咧。我一直睇嘅時候，我又好追住去睇過，又唔會覺得哇好老土啊！講完未啊？反而《星星夢女人》咧，我係有呢一個感覺嘅。 哦，係啊， 係啊，所以我先至咁樣攞佢去比較，所以又啊點解今次呢個又感覺冇咁老土咧？有可能係因為個形式嚇麥片 雖然係 反而冇錯啦，反而少見呢一個形式，令到我變得好似好新奇咁樣去睇。睇過兩次啦，即係入戲院睇過一次，今次節目之前睇過一次，但係都係覺得好好睇。咁啊，兩位睇完之後又覺得今次呢個麥片啊，《星光夢女人》啊，你感覺係點咧？餃子 中意，好中意，真係完全係全程都投入嘅。同埋有好多位都系会啊揦住咗啊，系好 touch 嘅。但系佢嗰种 touch 咧，同平时系有啲唔同嘅，即系平时你可能会真系好有共鸣，喊晒咁样。但系今次系你唔会咁代入嘅，唔知系咪麦片呢种形式咧？即系佢系令我其实系有少少抽离，但系又好俾佢嘅故事，俾嗰啲角色触动到嘅咁样咯。总括嚟讲，我系好中意嘅。好特別嘅，因為佢係用翻而家嘅器材各樣嘢去拍翻當時嘅麥片，咁、所以其實佢有啲位咧，其實係有人聲嘅，佢出人聲，咁佢出嗰啲位係好好嘅，我哋可以之後再講，真係好中意我。 我自己睇我就覺得，即係第一樣嘢都係啦，因為我哋自己，我哋大家都比較少接觸麥片啦。雖然我就反而可能比你接觸多啲啦，第一就可能我睇過多啲啦，同埋咧，我喺美國讀書嘅時候咧。我係幫人哋搞過一輪麥片㗎，即係佢拍完啲麥片，我係幫佢做配樂，仲要係現場配，即係佢拍完條片，佢就剪好曬，佢就俾我睇。睇完之後咧，我就翻去睇兩三次，我就開始有啲 feel 咧，我就作歌。作完歌之後咧，都係即係好似我哋頭先講啲劇本咁樣，大約有個朗，我就去表演㗎啦。即係去到現場就喺個戲院度播出嚟。我就坐喺側邊，就坐喺個鋼琴度就彈，咁唔係好長嘅，即係通常嗰啲揾到我做嗰啲 project 都係細 project， 可能五分鐘到十零分鐘啊，咁啊做咗幾條，咁啊嗰個感覺係幾得意啊，同埋咧，因為而家咧大家可能習慣咗睇電影嘅電影配樂咧，你哋睇翻而家呢套《星光夢女人》咧，你就會發覺以前嗰啲電影配樂咧，同我哋而家其實好唔同啊，做法好唔同啊，而家嘅電影配樂咧真係逐嘢配噶。即系我唔知大家有冇试过，我有个咁嘅少少嘅经验分享啦。我早四五年前啦，就有一套微电影，人哋拍好晒，咁啊叫我帮佢做配乐，咁我咪帮佢做咯。咁就我就哇嗰阵时，因为嗰个年代已经开始越嚟越少人揾我做音乐啊，咁突然间有人揾我做音乐，我好开心啦，咁啊好得意咁啊当玩咁样做啦，咁啊做好咗啦，我已经我都几满意，即系算系咁啊，以咁短嘅时间咁嘅资源之后，我做完之后自己都几满意，点知个客人突然间翻嚟话，喂呢度可唔可以同我减三秒啊？我减唔到，我对住逐个 frame 做噶，你突然间叫我改三秒，我冇办法。咳兩粒音，咁啊咁樣改三秒就令到我好大問題噶。其實當時，咁但係咧，而家你見到呢個《星光夢女人》咧嗰個做法咧，其實佢個戲一開始就係咁啊，就係喺個戲院度播緊套戲，就有對 orchestra 喺下面現場拉嘅。咁呢個以前係有，其實近年都耐唔耐有人做噶，都係好得意嘅一件事。咧耐唔耐有啊？即係譬如我最近咧好無聊啊，喺 Facebook 度見到，哇！有人剪咗一段龍珠啊，龍珠二 set 啊，即係講緊悟空啊，佢將佢同嗰個菲利啊打鬥嗰啲場面咧，然之後現場 orchestra 奏翻，當時我哇勁到爆炸，即係嗰樣嘢係乜嘢回憶都翻曬嚟啊 ！OK。即係亦都即係當然啦，即係近排啦，久石讓又嚟香港啦，更加即係重要啦，係咪？大家都知道嗰個音樂嗰個 power 喺邊度？咁呢一個我哋而家咁樣睇到麥片，我自己都好鍾意呢一個咁樣嘅模式㗎。第一啦，新鮮啦，我哋平時少見啦，耐唔耐睇 part 套，我覺得我都會覺得好得意。咁另外一樣嘢，等陣我哋都會討論，我特別想餃子講多，因為佢個表演模式呢，嗰啲演員嘅演繹呢，係用咗一啲特別嘅方法嘅。呢個我哋都可以討論下，因為今次呢個戲比較特別啲，同我哋平時講嘅，佢不論喺個劇本上面啦，因為佢係一個麥片啦，所以佢係攞走咗對白嘅呢個元素。只係得少量，我哋頭先叫佢做 slide 啦，耐唔耐攝一張出嚟，就係頭先嗰個人講嘅呢個嘢咁樣。咁呢一個亦都喺個戲劇個表演上面咧，出現咗一個好有趣嘅狀況，因為有個人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我哋又唔知佢講乜喎，咁即係形成咗某一個戲劇衝突嘅，因為我哋好想知啊嘛。 嗯， 咁然之後嗰個字出嚟啦，我哋就一齊喺度睇嗰啲行字。佢講完呢句嘢，咁跟住佢個反應係點咧？咁呢一個係即係導致喺個劇本上面有多咗一重嘅考慮，我覺得亦都係等陣我哋可以討論嘅。 一劇之本，主持黃曉初、施淑婷、馮傑。 翻到嚟一劇之本，我哋今日讲嘅咧就系2011年嘅法国电影《星光梦旅人》啊。咁咧佢嘅编剧同埋导演都系同一个人啦。咁佢就系法国导演 Michael 啦。咁而里边嘅女主角咧就系佢嘅太太嚟嘅。咁究竟呢个故事，其实头先都讲到啊，系一段老生常谈嘅故事。咁啊，究竟阿初会点样演绎呢个故事啊？ 咁啊，讲完啦。个古仔其实就系讲一个默片嘅演员啦，佢一开始就已经系好红噶啦，即系系佢仲喺个后台嗰度睇住嗰套电影播出嚟，然之后出去准备谢幕啊！你谂下几劲呢件事，准备谢幕前面有对 orchestra 喺度，咁佢一出到去点样讲咧，就系、意气风发啦，可以话系，因为佢亦都好 enjoy 喺台上面可以见到啲观众啊，咁佢都系万千宠爱，所有人都好中意佢啦，咁啊基本上佢都系即系仲要系玩嗰个女主角噶，你唔使出嚟噶啦。咁啊，同自己只狗，因为佢个狗亦都系喺个戏入边好重要嘅角色，所以啲人好中意只狗啦，亦都好中意佢啦。女主角出嚟一阵，亦都系赶翻佢入去，然之后就自己就继续霸住个台啦。咁当然佢出到个戏院嘅时候，所有人都围住佢啊，攞签名啊，同佢合照啊，咁样。咁而系喺呢一个事件入边咧，就是、有一个女仔咧，就系、是、因为佢好似系跌咗个银包喺地度，佢谂住执嘅时候咧，点知起身就撞到呢个男主角啊。咁遇事者咧，到最后啲人就系呢个边个？嚟噶，唔知做咩咧？咁佢系一个咁近距离接触到呢一个主角啦，而呢个主角咧到最后亦都冇系因为撞到佢咧就好嬲，反而系笑一笑就好好有风度咁样就解决咗件事。然之后到最后呢个女仔咧就锡咗佢一啖，亦都喺咁样嘅情况之下，俾一个记者影到呢张相。第二日就见报啦，就 Who is this girl？ 即系女仔边个嚟噶？无啦啦走埋去锡咗呢一个万千宠爱，所有人都即系认识佢嘅呢个 George 个大明星，咁锡咗佢一啖。咁啊，呢个女仔亦都系成一个咁样机遇啦，可以话就突然间喺度谂，咦，我系咪可以试下做啲嘢？佢又走去 audition 做啲其实系闲角嘅咋？点知俾佢做做下，越做啊越出名，即系就啲人就开始识佢。佢亦都咧唔知点解喺片场度搞下，亦都同呢一个 George 啦有一啲嘅对手戏啦。咁两个人咧，两个就开始认识大家，而辗转啊，亦都签埋。去同一間電影公司，呢、這個 Miss Miller， 咁你兩個人原本喺同一間公司就好地地啦，點知突然間電影公司嘅老闆咧，即係某程度上亦都可以話係因為即係呢一個男主角成日都搞搞震啦，成日都即係唔知點樣 manage 佢啦，突然之間咧，佢就因為激嬲咗呢個老闆啦，呢、這個老闆突然間就話：我哋開始步入去。要有聲嘅電影嘅年代，咁而呢一個男主角就覺得我啲影迷啊，佢哋鍾意我係因為佢哋鍾意我，唔需要聲噶，我唔會因為有咗聲佢哋鍾意我多啲或者唔鍾意我多啲，所以佢就唔知點解啦，即係我自己覺得係唔知點解嘅，佢就堅決反對就係、是、拍有聲嘅電影。咁亦都因為咁，佢就開始嘅就越嚟越老道啦，佢亦都冇戲拍啦， 反而自己搞一套戲添。 係啦，佢亦都自己咧就搞一套電影，因為佢儲埋都有啲錢嘅嘛，自己搞一套電影啦。咁但係因為呢一個有聲嘅電影嘅興起，呢、這個反而係新入行嘅呢、這個Mila 咧，呢、這個女仔咧就慢慢就越嚟越紅，越嚟越紅。而 George 自己搞嗰套戲咧就冇乜人去睇。佢亦都因為咁咧，慢慢就開始要變賣佢嘅家財啦， 係咪？正值呢個經濟大蕭條啦。 係啦。咁喺咁樣嘅情況之下咧，就唯一陪伴住佢咧，就得翻佢只狗，同埋佢原本佢嗰個司機咧都係好忠心嘅，即係佢仲係即係係僅有嘅對白啦，就係、是、話我有幾耐冇出糧俾你啊，即係係字嚟噶啦，都係呢個司機就答佢：哦，你有一年冇出糧俾我啦。跟住呢個主角阿 George 咧就係、是、趕佢走，就話你留低架車啦，你繼續 keep 架車啦，你以後唔好再嚟啦，就趕咗佢走。咁但係咁樣嘅情況之下，佢嘅生活亦都冇改善啦，佢繼續變賣佢嘅家財啦，到最後係將佢屋企所有可以拍賣嘅嘢都拍賣曬。但係呢，即係喺呢個拍賣會上面，其實去鏡頭要拍賣去買佢嘅嘢嘅人呢，其實就唔係其他人，就係、是、呢個 Miss Miller。 咁呢個 Miss Miller 咧，其實就派人去將佢所有嘅就買曬翻嚟啦。咁但係佢都到最後，佢都因為最後都冇戲拍啦。咁佢有嘅錢都用可以用嘅都用曬啦。而到最後咧，佢亦都即係可以話係好唔開心、好老道咧。佢就係應該形容佢為想自殺嘅嗰場。佢其實就係放火，係啦、就將佢嗰啲僅有嘅嗰啲菲林咧掹曬出嚟，就全部就放火。唯一喺佢放火嘅時候，佢只狗就想辦法救佢啦，就去揾個警察嚟啦，係咪？咁另一邊雙就係佢就哎呀，佢喺佢燒緊嘅菲林入邊就揾翻一卷。就攬住咗，咁咧呢個警察救翻佢出嚟之後咧，就送咗佢醫院啦。而呢一個阿 Miller 咧，佢睇到報紙，知道佢係去咗醫院之後咧，就即刻趕去醫院，就見到佢咁嘅情況啦，就話佢到最後咧就攬住呢卷菲林，咁佢就打開嗰卷菲林，咁佢就睇下咩嚟，就一格一格咁睇，原來就係當時。佢哋唯一一場啊 ，George 同阿 Miller 有一場嘅對手戲咧，就係、是、其實係 NG 片嚟嘅。佢哋兩個就 NG 咗好幾次，就喺度拍，咁佢就忍唔住笑啊咁樣。咁就係一格一格，佢哋當時嗰、那個咁樣。原來呢個 George 咧，到最後就係要保護呢一卷咁樣嘅菲林，就喺嗰度。咁啊，佢就於是就問醫生啦，佢可唔可以翻屋企休養啊？於是就接咗呢個 George 咧，翻嚟自己屋企度休養。咁佢話最需要嘅就係休息啫。咁於是者呢個 George 就喺嗰度休養咗幾日啦。跟住佢醒咗啦。咁佢醒咗咧就發現就係有間房，就係將佢之前攞出嚟拍賣嗰啲，原來全部都係呢個 Miller 咧買曬。咁佢就即係可能啦，我個理解咧就可能係佢自卑就作祟啦，就走翻去佢已經放火燒咗嘅嗰個故居嗰度，就攞槍出嚟就。準備吞槍自殺，而呢一個 Miller 翻到屋企發現阿 George 唔見咗咧，亦都係知道咧佢入過嗰間房咧就死啦，弊啦，即係我估都係，即係可能係佢真係會咁樣自卑，諗住去 say sorry 又好乜都好啦，就揸車即刻就衝去佢屋企，點知就撞車。呢一個就係默片其中一個真係好有趣嘅效果，就係、是、當呢個男主角阿 George 擺咗支槍入口度準備開槍嘅時候咧，默片就出嚟就係一個畫面就係字嚟嘅，就係 bang b a n g 感嘆號。好彩呢個 bang 咧，原來就係呢個女主角阿 Mila 咧揸住架車撞咗埋棵樹度，都好彩佢就唔死得，就淨係撞車係嘛？咁所以咧就原來呢個男主角亦都冇開槍就射死咗自己啦，係咪？咁到最後佢哋兩個咧靈機一觸咧，呢、這、一個 Mila 咧就建議佢：喂，其實我哋有一樣嘢可以做嘅，雖然唔係拍有聲嘅電影，你唔需要講嘢啊。咁到最後佢哋竟然咧係因為其實佢哋第一次即係唔係第一次啦，喺片場嘅第一次嘅相遇咧，就係佢哋隔住一塊景片。就淨係見到對腳，兩個人喺度跳踢踏舞啊嘛，所以佢哋就即係決定，即係呢一個 Miller 就翻去同老闆講，我一定要拍套咁嘅戲，即係如果唔係我就唔拍噶啦，你冇咗佢我就唔拍。於是咧佢哋就拍咗一套踢踏舞嘅電影，咁啊有聲啦，就係、是、有踢踏舞嗰啲踢踢踏啦嗰啲聲同埋音樂啦咁樣。咁呢個男主角亦都唔使講嘢，但係到最後咧就係佢係唯一成對佢嘅唯一一句對白。就係、是、我未可以講咩，好似係講多謝啊。 With pleasure， 係 with pleasure， 就係到最後就係話，哎，我哋再踢多一個踢好唔好？雖然佢跳到喘曬，佢就 with pleasure， 然之後就再跳多一次，咁、那個古仔就係咁樣完咗啦。 呢一份係劇本，劇本有長有短，有深有淺，有好有壞。佢入邊係文字，佢又係電影、短片、歌劇、舞台劇、電視劇、微電影。有戏剧就有佢，剧本剧本，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施淑婷、冯杰。 继续我哋今晚一剧之本嘅时间啦，今晚会同大家讲2011年嘅法国嘅电影《星光梦旅人》The Artist 嘅。咁呢一套戏咧就系、是、一套默片啦、啊，入面就讲到一个默片嘅演员啊，当时一位嘅天王巨星，因为佢自己嘅自尊心啦，一来又因为佢嘅骄傲啦，咁就唔肯顺应住呢个有声电影嘅潮流，咁因此而慢慢走下坡，咁亦都一直以来佢嘅自尊心作祟咧，亦都令佢身边嘅所有人，包括佢嘅妻子啦，包括佢嘅工人啦，逐个逐个咁样离开咗佢，而最后因为佢嘅红颜知己啦，阿 Mila 啦，佢嘅伸出嘅援手，而佢自己最后亦都摆低咗佢呢个所谓嘅骄傲啦，到最后佢基本上都一无所有啦，然之后就决定就同阿 Mila 拍咗一套嘅电影，咁唉，去到最后咧嗰、那个。 戲入面咧，佢可以話係呢個角色唯一一句對白啊，就係講with pleasure， 即係我哋第一次喺個戲入面聽到嘅佢嘅聲音，亦都係呢套戲嘅最後一句對白啦。啊，就見到呢個嘅主人翁一個好重要嘅改變，就係呢一樣嘢，我又覺得對於呢一個角色嚟講，佢嘅歷程咧係好感動到我嘅，即係一個人嘅轉變，由佢驕傲自大去到最後一無所有，然之後佢只能夠繼續去點樣揾佢嘅方法繼續生存落去，咁呢一個位亦都係好感動到我。咁而兩位睇完呢個戲之後，你哋嘅感覺又係點樣呢？ 嗰個改朝換代嗰樣嘢我覺得係好唏噓，即 係係你都老啦係嘛？ 係啊，改朝 我感受到你老啊，真係 好多有新嘅同學仔， 你仲係清朝 啊 嘛？我知啊。 系啊，即系佢其实个男主角本来啊好劲啊，如日方中啊，咁但系就系因为一啲嘅科技嘅转变，令佢系属于老派啦，跟住然之后成个演艺事业就冇咗啦。 都好快，都讲紧系两三年之间就已经有顶峰一下跌到落最低 嘅。呢样嘢系好好 sad 啊，我觉得。 但系我自己睇我就觉得佢傻仔咯。 太固执， 我唔同情佢，我一啲都唔同情佢，我唔知你哋觉得点啦，我一啲都唔觉得同情佢。我嗰位吓，你做乜唔肯拍啫？我都唔明，我完全唔明啊！即系佢有啲乜嘢令到佢把声好难听噶？ 唔系啊嘛， 系咪？我唔明啊，所以嗰个位系其中一个我睇嘅时候咧，我自己系做乜嘢啊？呢个人嗱，当然啦，我哋知道个戏入边就某程度上就系话佢好自高自大啦，佢好自满啦，咁佢亦都好成功啦，佢觉得喂其他人系唔需要听到声啦。咁我某程度上呢个位我能够理解嘅，但系另一边厢，喂大家明知道而家嗰个潮流系咁咯，咁既然如果人哋都中意佢嘅。咁佢只係開聲，佢點解唔開聲呢？咁我就覺得只係得一個原因，就係佢傻仔囉。即係呢一個係其實我睇個戲嘅時候，我其中一個嘩做咩事呀、啊、呢、這個人。我完全唔同情佢呀，我亦都覺得某程度上真係佢抵死呀、啊。呢、這、一個位呢，我開始評嘅呢就係、是、呢、這個角色其實呢我唔知係咪佢唔夠膽寫得佢再衰啲。嗱，如果你講佢咁自高自大嘅話，點解佢唔再早啲？可能佢對嗰、那個司機都差好多。佢同個司機其實好 friend 噶，到最後佢都只不過係因為佢好接受唔到自己出唔到糧俾人，先至趕人走成年啊！佢唔知道自己一年冇出糧俾人啊！其實好奇怪啊！我覺得呢個位，即係對呢個角色咧，我完全唔去同情佢，佢冇想辦法解決自己個問題嘅。猛咁喺度，咁、那个潮流系咁样行紧嘛，所以呢个我自己对于、那个即系、就是、可以话对于个编剧喺拣呢个人物嘅时候，我觉得有一啲我唔明白，而导致我唔至于话我唔投入嘅。 但系会唔会系佢太过钟情于佢自己一直以来做紧嘅嘢？ 即系所以你话评个剧本或者睇个戏嘅时候，咁我某程度上都。OK， 咁你想寫個咁嘅人物，我就睇一個咁嘅人物啦。佢唔知做咩，佢死都唔肯開聲㗎啦，咁樣。咁但係到最後，其實佢某程度上妥協咗㗎。雖然佢個口唔開聲，咁但係個電影都係有聲嘅電影嚟啊，係變咗做另外一樣嘢啦。咁呢一個我而家睇呢個人物嘅流程啦，到中間我就係、是、你喺度點藏點即係點乜嘢啫？即係我有一個咁樣嘅睇法，所以我。即系我直接讲话我唔鍾意个戏其实系喺呢一度囉。即系你话个模式啊或者佢点样用其实我好欣赏佢中间有一场发梦 系。 嗰场发梦突然间佢放低个杯听到个杯有声。跟住佢突然间发恶梦醒咗佢用佢个 form 用得好好。即系呢个系佢自己个框架嚟㗎嘛。到最后成个戏就系啲人开始讲嘢啦。由一开始系默片由 orchestra 配乐现场。到去到最後咁啲人開始開聲，到最後佢淨係講一句 my pleasure， 咁你一早講嘢咪冇事咯。 但佢就係有呢個咁樣嘅堅持啊嘛， 叫我唔知 佢同埋佢都有，佢都唔係話純粹話個潮流嚟，佢都唔做嘢嘅，而係佢咪繼續去自知去拍一套，佢話要拍一套偉大嘅電影，我拍俾你睇啦，你呢啲有聲電影呢啲小兒科冇人會鍾意嘅，大家都係鍾意我嘅，咁所以佢就自知去拍咗一套可以話傾盡家財，咁又正直啊，股市又冧啦，咁最後佢破埋產，咁佢都有做一啲嘢去抗拒呢個潮流去。揸緊返佢自己嗰個尊嚴又好佢嘅事業又好。 咁成個戲咪就係睇佢 我唔知你同朋友，我到最后我成个咁就系睇佢傻仔咯。明知道嗰个潮流咁，但系当然呢个有少少脱离咗倾剧本啦。我哋真系系纯粹系我自己讲呢个题材，其实系想究竟系想警醒我哋啊，定还是系乜嘢啊？如果系讲个题材嘅话，咁如果系纯粹系佢因为个人嘅一个自高自大，而到最后系纯粹系嗰个红颜知己救佢一嘢，咁佢就即系叫做咸鱼翻身啦。咁呢个人值唔值得睇啊？我就觉得唔值得睇啦。你问我，我对于个题材啊，个主体嗰个评价，我唔特别高嘅。只不过我觉得，哦，佢选择呢个方法几得意，或者系佢真系想讲一个，系一个改朝换代一个时代嘅转变。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值得睇嘅故仔嚟嘅，即系呢个系我对成个戏最大嘅评价。我冇睇到一个人佢点样 deal with 个 situation， 佢净系抗拒，而呢一个令到我认为系直接对个戏有影响噶。你谂下，如果系成个戏佢系。佢想辦法啦，你諗下，原來係皇上無話兒嚟嘅，佢原來真係佢啞嘅，原來佢一路係口噏噏嘅咋。哎呀，而家變咗係一個有聲嘅年代啦，死啦！我失業啦，我冇嘢做啦，啲人如果知道我啞嘅，我點算啊？我要想辦法解決。咁呢個係咪有戲劇啲啊？係咪有戲啲啊？係咪我睇佢點樣 deal with 個 situation？ 到最後佢都真係冇錢啦，或者佢失敗啦。但系佢努力咁去面对个情况，而唔系净系喺度自怨自艾同埋自高自大啊嘛。所以点解我唔中意呢个人物咯？我唔知道啊。咁你哋系咪同情呢个人物噶？我想听下你哋讲。你哋系咪同情呢个人物？觉得哎呀真系惨啦佢咁，定系点噶？ 我系有少少嘅，因为我觉得有声嘅电影当然可以支持，但系点解要完全系？即系贪新鲜，人类贪新鲜呢样嘢系令到我会同情呢个男主角咯。 哦， 即系当然系混合咗我一啲好主观嘅睇法啦。即 系你嗰个主观睇法咩？我唔明。 系，我觉得都可以睇翻无声嘅电影嘅。点解就一窝蜂就去晒有声嘅电影？好残忍啊！我觉得 我知啊，但系我都冇抗拒过无声嘅电影啊。我哋睇完之后，我哋都觉得同无声嘅电影好得意啊，系咪？ 当时嘅人唔系咁谂噶嘛。当时嘅人喂，可能嗰紧呢十年八年或者再长啲嘅时间一。一直以来电影都是一个无声的一个模式运行，突然之间有一日话俾你听，原来电影可以有声的，所有人物讲的嘢你可以听得到的。那一刻其实大家一起蜂拥过去看这套戏是一件最正常不过的事来的。加上讲紧阿 Mila 那一套吓首次担正那套戏，同埋 George 自知拍那套戏是同一日首映。咁俾著你去揀其中一套嚟睇，好正常，都會想揀件咁新鮮、咁突破性、劃時代嘅嘢。 咁呢個位，我就認為編劇喺鋪排個故仔嘅時候，專登將佢過分地戲劇化嘅。我意思係過分地戲劇化嘅意思係話，喂，我當而家又新出個唔知 I 乜嘢啊？咁係唔係之前嗰啲就即刻會唔用嗰啲人？即系我唔觉得系当时会去到一个咁样嘅境地，我唔知佢系咪做咗 research， 可能系纯粹我孤陋寡闻啦。但系佢写呢一个人物嗰个单科实在太过夸张啦，我认为。如果而家咁样讲翻，你就见到啦。你话攞最佳配乐，我觉得合理啊。最佳导演我都觉得合理。等阵我哋都有时间，我哋可以再讨论。你话个剧本点解攞唔到？我而家话俾你听啦。即系好明显啊，其实我头先讲嗰个角色嘅唔合理，同埋呢啲位系太过 dramatic， 嗰个 dramatic 我认为直头系我代入唔到啊！呢个人物点会咁样噶？佢完全唔 realize 自己嗰个问题，又或者系佢嗰个所谓冇人睇咧？喂，嗰啲人会唔会去到一个地步？佢咁红，佢出街啲人会唔认得佢啊？ 系啊，就系认得佢只狗。 嗰个。单科系单科到由佢系天王巨星到原本系刘德华，而家到系。同我行出街冇人識咁樣，跟住佢啊，我真係慘啦！原本個個都識我，而家冇人理我啦咁。咁我明你嗰個單科對你有幾慘啊？但係嗰樣嘢唔寫實喎，劉德華點可能行出街會冇人認得佢啊？ 講緊都係幾年之間發生嘅， 冇可能。 2019年 你同我講話蔡楓華行出街冇人認得，我都仲可能信，但係都唔會咯，係嘛？所以嗰度有幾個位係。我睇嘅时候，自然系我觉得哇呢、這个位太过 over dramatize， 令到件事个剧本系有一啲问题喺度嘅。我认为，因为佢唔需要咁写噶嘛，佢一样可以写佢嗰啲家财，佢攞出嚟拍卖，啲人系蜂拥，依然系有啲 fans， 好多 fans 都有，唔系廿个咯，系讲紧系好多人去蜂拥去投，投完之后，哇佢都仲可以有一大笔钱，但系佢依然系觉得自己嗱，我都仲有笔钱嘅，佢可能再攞嗰笔钱再投资落去。再死多一次，佢冇晒钱，我都可以咁样写噶。但系佢写佢嗰个单科系单科到咁样。 佢系文字，又系影像， 佢幻化成电影，摇身一变又成为话剧。佢属于文学，又属于戏剧、舞蹈、音乐。佢叫做剧本，亦都系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施淑婷、冯杰。 系咪因为黑白片嘅缘故，即系好多嘢要画面交代啦，所以啲嘢咧就完全系要 嗱呢一个我哋可以再讨论，因为头先我都想讲啦，就系话，咦，其实嗰个表演咧都唔同嘅，你见到佢哋咧，特别系尤其明显咧，那个女主角 Mila 个表演模式咧系明显地再放大咗少少嘅。即係大家有機會去睇下，即係呢一個我唔知道大家點樣睇，特別係餃子又喺演藝學院 train 演員出嚟㗎啦。咁餃子又可以講下，喂，你以前喺學校有冇啲大面具嗰啲練習實有㗎係嘛？ 有嘅，但係我哋個年代比較少啲啦。 係啦，但係因為嗰個我認為始終我哋而家好少人會戴面具演出啦。但係嗰個我諗對於演員嚟講，你都可以分享下，當個表演係 cut 咗你個表情。又或者係 cut 咗你嘅語言嘅時候，你嗰個表演會點樣改變？ 身體啊，一定係 係啊，所以咧嗰個演員你會好見到佢突然間個表演模式咧，佢哋係做咗一啲調整。嗱，當然呢個調整咧，某程度上第一係因為佢哋所謂對默片致敬咧，佢哋我諗佢揾咗啲嘢嚟玩嘅，即係借嚟一半係致敬啦，一半係我嚟你話嘲笑都好乜都好啦，攞嚟玩啦。咁我覺得係得意嘅。但係另一邊相，由於佢知道自己冇咗語言呢個部分咧，佢個表演係。作出咗一啲調整嘅，咁呢個係第一部分啦。第二就係餃子頭先提啦，喂，會唔會個戲係因為而家我哋要純粹喺個畫面上只要交代到個事件啦，所以佢就被逼要人丁單薄咁樣去投啊？我就完全唔同意嘅，因為你一樣係可以好多人咁樣去投，然之後啲人爭，到最後有一個人係唔知點解抌好多錢去買，而到最後嗰個係 Mila 派去嘅，喂，那個事件咪仲勁咯？唔係仲勁咩？Mila 佢專登使多啲錢，佢都要買曬佢，因為佢知道嗰啲嘢其實係寶嚟嘅，佢想為咗呢一個男人，或者為咗呢一個曾經係佢嘅偶像嚟嘅，佢買曬嗰啲嘢。我覺得喺個戲劇上個衝突係依然更加好嘅，只不過我點樣令到佢更加再跌低多一次啫嘛。咁、那個戲喺個戲劇上個鋪排係更加好嘅。我而家就係呢一個特別係個男主角個單科嗰一個大單科咧。是 overdramatized 咗嘅，我認為。 嗯，啱啱講拍賣會嗰場，嗱，我啊咁樣睇，如果話好多人都繼續去競投佢嘅嘢咧，反而令到嗰個角色，即係令到阿 Josh 佢嘅驕傲嗰樣嘢，佢唔會嗰一刻就會繼續俾人打沉。 嗯， 但其實依家你見到佢即係望住一個叫做比較好少人去嘅一個拍賣會，然之後佢就覺得喂，就係好慘啊，好老土啦咁。咁然之後都依然仲有人去投佢嘅嘢嘅，仲喺度不斷咁舉手。咁佢都仲有少少老懷安慰，唉、哎，都仲有人識貨嘅。咁反而但係去到最後，佢喺 Mila 間屋入面見到所有其實佢嘅物件都係 Mila 佢自己投翻翻嚟嘅啫。咁先至會令到佢喺嗰一刻最後嗰一點嘅自尊心先至冇埋。佢以為有人賞識㗎嘛，都仲有少少人，但其實原來一個人都冇啦，可以話係。咁所以嗰一刻嗰個爆炸先至夠強嘛。 我同意嘅，但係呢一個爆炸咪就係 overdramatize 咯。 嗯， 即係佢冇令到嗰個 drama 合理啊嘛。 係 情理之內，意料之外啊嘛，係咪啊？講嚟講去都係咁啫嘛。即係你話原來當日係好多人競投嘅。原來嗰啲好多人競投咧，就係可能佢另外有啲 friend 競投嘅 ，Mila 又係其中一個。咁初初以為你睇下我記得幾多人競投啊，但係到最後 Mila 打開就其實全部都係我投嘅。咁嗰個 drama 咪反而仲 dramatize， 但係嗰樣嘢係相對地會合理啊嘛。而而家嗰個位佢突然間佢嗰個單科係你話劉德華攞啲嘢出嚟拍賣，唔係講緊梅艷芳個獎座，講緊劉德華而家攞啲嘢出嚟拍賣，劉德華唔掂啦，而家話俾你聽。你估下会点？唔会啊嘛，冇可能啊嘛。嗰、那个位我认为系个剧本上面其中一个最大嘅败笔嚟嘅，即系你可以讲嗰个人物几咁自高自大，又或者你试下佢嗰个自高自大系去到佢出嚟系指住啲人话，你哋去睇嗰啲有声嘅戏系全部系白痴嚟噶，佢去闹嗰啲人啊，咁跟住啲人开始憎佢。咁但系你要铺排呢样嘢嘛， 系， 而唔系啲人会无啦啦，哎呀佢琴日好红啊，今日。边个嚟噶？我唔知喎，咩事啊？嗰啲人傻噶，嗰啲人唔系傻噶嘛，佢自己都唔系傻噶嘛。咁呢个我就觉得系 大問題咯。你諗下，佢作為一個咁嘅大明星，攞住自己嗰套禮服走去當鋪當咗佢，嗰、那個當鋪嘅老闆啊，又係你啊，咪搞啦！唔會啊嘛，即係我覺得有少少咁樣嘅情況啊，喺個編劇上。 劇之本主持黄晓初、施淑婷、冯杰。 咁我哋今日咧就同大家讲咗《星光梦旅人》呢一套电影啦，《The Artist》。咁亦都作为我哋今日一劇之本，亦都作为我哋成个一劇之本嘅最后一集啦。咁啊，唔知道以后会唔会有续集啦？咁啊，唔知啊。咁啊，但系 睇下《星光梦旅人》有冇续集啦。 咁啊，去到最后嘅最后啦，咁我哋亦都即系请阿初啦，咁啊同我哋讲少少。嗱，始终前嗰几集亦都请咗其他嘅主持都 round up 一下。究竟對於編劇啊，對於編劇技巧方面有冇啲心得？最後俾我哋嘅聽眾去再即係 remind 一下佢哋啦。咁而呢一刻，阿初會唔會有啲咩臨別嘅贈言送俾我哋一啲喜歡編劇或者喜愛喜劇嘅朋友咧？ 唔好講到咁大啦，只不過係即係第一樣嘢，我好多謝呢個節目啦，多謝香港電台啦，多謝阿傑啦，多謝餃子啦，亦都多謝 Winky 啦，因為係其實係 Winky 當時阿賴偉玲佢就話：喂，我哋想搞咁嘅節目啊，你有冇啲咩 idea？ 我就突然間話。喂，不如讲剧本啦，即系点解我有个咁样嘅諗法，或者点解呢个节目嘅初衷系咩呢？其实就系我哋自己读戏剧嘅人，我哋就觉得呢啲系好好嘅嘢嚟嘅。咁其实周围嘅人都觉得佢系好好嘅，但系点样可以令到大家嗰个品评嘅能力提升呢？呢个就系我一个其中一个最大嘅一个可以话心愿啦。我唔觉得我嘅讲法就是唯一，我唔覺得我嘅講法係啱曬，我亦都希望我講嘅嘢冇侮辱到我嘅師門，即、就、係、是、對得住我嘅老師，對得住我嘅同學。我希望我學咗嘅嘢，如果係好嘅，係有用嘅，係同大家分享咗。咁但係嗰個亦都絕對唔係唯一嘅啱嘅出路。嗰、那個討論呢，大家對同一套戲，大家個睇法絕對可以唔同啦。我哋今日講套戲都可以係你兩個好鍾意我睇到一半已經我你想點啊大佬咁樣。即係我覺得冇問題㗎，因為我哋每一日都有自己嘅人生，我哋每個人嘅生活都唔同，我哋嘅生活直接影響我哋睇嘅戲。但我最希望嘅就係戲可以令到我哋有一啲嘅警醒，令到我哋發一場夢，發現場夢之後，我哋可以重新面對我哋嘅生活咯。即係唔係話點樣就一定係好，點樣係錯，真係係咁樣嘅。另一邊雙咧，我哋呢一個節目咧，其實我就好希望盡量揀多啲咧，係多啲人睇過，好多人都可以睇完之後同我哋有討論嘅。其實有啲聽眾同我反映過㗎，就係話啊，你哋可唔可以即係唔好淨係講咁多啲商業片啊咁樣。即係其實我哋都唔係有心專登講啲商業片，特別係到近呢一年你會見到，特別係我揀嘅戲呢，其實主要真係想多啲同人哋分享。多一啲係唔係淨係我講一個哇好古遠嘅劇本，然之後大家睇都冇睇過，我講完之後大家就好嘢、哦、聽完咯咁啊冇睇，而係真係我唔認為嗰樣嘢係高深到一個地步，係哇你真係要咬文嚼字攞幾本阿里士多德出嚟睇下，唔係一樣咁嘅嘢，而係其實是一樣好日常生活嘅嘢嚟。當我哋自己嘅生活同我哋周遭嘅環境，同我哋身邊接觸到嘅一啲最容易接觸嘅商業藝術品可以連結到，可以拉得到關係，令到我哋嘅生活多一啲嘅資材咯。我淨係想即係希望將一個佢可以係好高深，可以係高深到艱澀到我哋都睇唔明，但係另一邊雙佢亦都係可以一啲好入屋，可以係一啲我哋個個人都享受到嘅一啲嘅藝術品。咁就希望我哋呢個節目係即係亦都希望可以啦，就係、是、開闊到大家嘅眼界咧，或者令到大家嗰個品評嘅能力真係可以提升到一部分。唔會因為我哋呢個節目消失咗，大家就唔識得睇戲㗎。你依然係可以好開心咁去 enjoy 你鍾意睇嘅戲，一樣係可以好開心咁樣去踩某啲你唔鍾意嘅戲，大家一樣可以去討論，而咁樣令到我哋大家個品評能力都可以提升咯。 咁啊，餃子咧，嗱，你啊嚟咗呢度一年啦，一年，咁你亦都有啲咩嘅説話，有啲咩感受咧？呢一年 好唔捨得啊，只係一年，好唔夠喉啊！你哋可能仲有三年啊，未必咁大感受、啊。 三年之後有三年啊，真係。 啊，錯到愁咗好耐啊！ 我一年就唔係好捨得嘅，因為真係我覺得好多謝呢個節目嘅，即係作為演員應該睇多啲戲啦。咁但係你真係會去選擇噶嘛自己？咁但係啊，呢個節目就逼住睇一啲哦，原來自己都唔會去睇嘅戲啊。咁亦都聽到從一個節目聽到唔同嘅嘉賓去點樣去講劇本、欣賞劇本啊！哇，真係學咗好多嘢，即係對於我點樣去再欣賞劇本又或者點樣去 approach 一啲角色，我覺得係有多咗好多嘅睇法咯，即係同埋學咗好多嘢啦，同馮傑啊、同阿初啊一齊做節目啊，同其他嘉賓。 多謝你，多謝你。 係啊，多謝。 咁我最後亦都鳴謝翻咁多位啦，咁阿初啦、餃子啦，咁當然啦，仲有阿六姑啦、何敏文啦，同埋阿胡老師胡海輝啦，仲有阿師鍾燕師啦，咁同埋一班上過嚟我哋節目嘅一班嘉賓啦，咁當然亦都係唔漏得嘅阿 Winky 啊、賴偉玲啦，我哋元老級嘅。 咁啊，佢都老啦， 開山祖師嚟嘅。係啊，咁啊，希望呢個一劇之本嘅節目咧，可以幫到大家認識得更加多戲劇，認識得更加多嘅劇本。咁而喺下個禮拜咧，亦都會有全新嘅文教節目咧，會送俾大家嘅。咁到時大家喺同樣嘅時段咧，記住繼續留意住我哋文教組嘅節目啦。咁最後嘅最後啦，真係咁啊，同大家講一聲後會有期啦，拜拜， 拜拜。 一劇之本，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